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解锁遛狗新姿势，咱们听听酒吧的几位街坊怎么说。 遛狗 啊，遛狗啊， 遛狗有什么新姿势？撅着趴着。 哎，你见过什么遛狗方式呢？ 跑着， 对，他在前面跑，后边这人追，也有他在后边追，后边前面那人跑。 对，前面那人在前面拽，后边这狗在后边拖着。 对，也有这个前面这人在后边推，那前面那狗在前面拽。 一共啊，就这俩姿势。小花，你这已经说的已经， 这来来去 用的已经穷尽了啊。 你上次遛人大壮那狗，那狗也大点，狗在前面跑，你在后边紧跟着，鞋都跑丢了。还差点摔一马趴， 因为狗跑得太快了，不适应自己穿鞋，你懂吗？ 那你的鞋为什么丢了呢？ 我穿的是拖鞋。 还有那个遛狗，有人放在脑袋上，放肩膀上， 那知道的，背着的，抱着的，驮着的，搂着，怎么着都有。 嗯。 但最近呢，重庆的民警在巡逻的时候呢，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嗯。 有俩人啊，乘坐一辆摩托车，驾驶员在前头，后座呢坐着他的朋友，右侧呢用木板又加装了一个砖座。上面蹲了一只狗， 俩人一狗街头行走， 随行好友。 这个摩托车首先说速度不能太快，如果太快那狗坐不稳， 对，特别是刹车， 对， 它也没有安全带啊。那当然，那狗好也好在什么呢，它从座上如果嗖飞出去的时候呢，它比人呐有这种预警意识，它就会四蹄着地， 四蹄着地， 继续 着地，稳稳落地。你想要是一个人在旁边这么个刹车，就说小柱你吧，你又没被捆着，又没安全带，你就一个板儿，你蹲在上面，你刹车，你想想你得什么样吧？ 但是我觉着不至于就一个板儿吧， 就一个板儿， 前面没个拦的吗？ 其实要我说，应该有一个起码 框啊， 能到胸口的护栏儿，这狗也安全。 没板儿，主要你们没想到狗跌落的时候，它不会像人，对，一个飞跃就能够落地了。 可是我觉得它但凡一捏闸，这狗就得出去。 嗯。对， 这每趟都得下去。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狗的情况咱们先不考虑了，怎么也是不安全。就算它能稳稳落地，这么开就行吗？ 那这还不得让警察叔叔给逮着？ 逮着了，你平时就这么遛狗吗？ 嗯。 这放在这儿安全吗？ 嗯。 不安全你还这么干？ 嗯。 你这容易跳车引发交通事故，你知道吗？你嗯嗯的。 说人话。 所以呢，交警提醒大家，文明遛狗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也要提防爱犬伤人呐， 小心他的狗命。 请你狗都拿你狗命。男子深夜潜入餐厅偷走30斤小龙虾，又喜又烧连夜吃光，这是什么节奏？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说。 我说这个 你干的， 企业周， 嗯， 如果说您， 嗯， 趁人不备， 嗯， 偷走了30斤河螃蟹， 嗯， 您一顿能把都吃了吗？ 30斤 啊， 吃不了。 30斤河螃蟹能像你卖的那个品质好的河螃蟹，30斤能抠制出2斤肉来吧？ 这你甭说多少肉啊，关键你累也累死了。30斤，1斤俩。60只螃蟹，你就吃得完吗？ 吃着玩啊， 吃着玩嘴也扎破了。 哎，就有这么一位，哎， 30斤， 他没偷30斤螃蟹 啊， 他偷了30斤，小龙虾， 性质是差不多的啊。 啊，都是外硬里嫩。 对，钳子。 哎，这30斤小龙虾得有多少啊？ 1斤至少4个、5个、6个，看它多大。 螃蟹你1斤一个， 螃蟹最大的咱们按5两算， 俩一个螃蟹这么多个，一个大闸蟹顶上3个小龙虾吧， 30斤， 240， 1斤8个， 咱就算200个小龙虾， 200个小龙虾， 小龙虾倒不至于，我能吃完， 能吃完， 但去壳去什么的长， 不，我这个小龙虾可好去啊。掐头去尾， 比螃蟹省事， 对，省点事。 但是扎也扎手。 哎，你怎么不关注在他偷这件事上？ 问题是，就 偷有什么可关注的？就我就觉得就是他偷这东西啊，他偷这么多，他怎么给他弄走啊？小龙虾跟这螃蟹似的，吃一半扔一半， 而且吃活。 对呀、 啊。那个餐厅的员工报警啊，说晚上店铺关门以后，放在仓库冰箱里面的30多斤小龙虾不翼而飞了，那就说已经是做熟的，或者说是那个 毒食。他不是说了吗？又洗又烧，连夜吃光。 哦、对他就是回家做的。 嗯， 这人也太馋了吧！就因为馋，你就干这种事儿啊？ 弄得我都想吃了。 你是不是还得来点冰皮啊？ 弄得我都想去偷了。 哎呀， 你别偷啊！你有卖螃蟹的这个基因， 你有这个， 你想想， 你有卖螃蟹这个基因，对不对？ 将心比心啊！ 对， 你的螃蟹要是被偷的话，你什么心情啊？ 不乐意啊！ 你怎么能偷呢？ 我是站在一个顾客的角度上的。 但是这位够棒的，把这个偷完之后连夜就洗呀、啊、烧啊， 他 吃了， 再搁一宿就不新鲜了。 对他这个意识好，吃鲜吃好， 懂行的人干的。 而且又烧又洗，我估计他想两吃。 两吃？ 对， 还生吃吗？我觉得他是隔壁那个 马小刺身， 我觉得他是隔壁那家干的。 小龙虾也叫克氏云鳌虾、红鳌虾，这个后来呢警察把他抓到了。对了，刚才你是不是说有可能是他隔壁的邻居偷的？是不是？ 我觉得像他隔壁邻居偷的。 果然呀、啊、你是当小龙虾的底子 干过这个。 当小龙虾的底子， 首先 你就知道谁惦记着你。 首先他知道这家有小龙虾， 嗯， 他知道这家小龙虾在哪儿，在冰箱里， 嗯， 他知道小龙虾得当晚就得吃了，对吧？ 所以民警很快。 他会洗会烧，这是个问题。 这怎么是个问题？ 你会做吗？ 哎呀，不太会， 对吧？ 都是到饭店吃，谁自己做呀？ 他居然自己在家能做了。 其实倒不难做，就 咱 们先麻烦，其实是。 对，你得弄好吃了吧？他能一气儿吃30斤，肯定好吃。 这民 当然饿。 对呀、啊，他为什么这么饿？民警问出来了，就是因为世界杯期间啊，隔壁那餐厅老有人吃小龙虾，顾客络绎不绝，又是小龙虾的香气，又是啤酒的这个泡沫，又是世界杯的球赛，他在旁边看的呀是垂涎欲滴。 就不能去吗？ 就是没钱，你知道吗？ 哎呀，就因为馋，把自己送上了犯罪的道路。 嗯， 也挺可怜的，小猪是吧？ 怎么 小猪是 连着说呀？这好像是我偷的似的。 我说你想想，你有时候我们家煮毛豆，你对面看着馋呢，第二天特地登门拜访，提着点心夹子来看我们家，来看我 那点点心啊，比毛豆还贵了。 吃个毛豆都得要买点心才能， 忒不会过日子， 就好吃毛豆，点心不爱吃，偷来点心去换毛豆， 把爷爷家的点心弄出来了。你说，哎，也是挺可怜的，不就一顿小龙虾吗？ 嗯， 能花几个钱啊？ 也不少钱呢。 你说你现在刑拘十日，你就好了，你就开心了。 干嘛非得问这个问题？就你的呢？这我不是我参与的， 不是啊， 不是，我没让人家给逮着。 再说了，自己馋成这样，暴饮暴食，对身体好吗？手不会痛吗？ 你的心不痛，手不会痛吗？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霸气姐热情招待入室抢劫男，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啊？这件事情街坊们听说了，咱们听听他们意见。哎，你们觉得我霸气吗？ 你爸又气你了？ 我是一个很霸气的人吗？ 哎呦， 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 我觉得我还真是， 是吧？ 有的时候我直指对方的那个缺点、毛病、短处。你看我那个狠。 你又想说小猪什么？ 特别霸气。这就是当老板的料， 这是特别的霸道。不讲理， 谁不讲理啊？ 又霸道又气人。 怎么着，你是又找着和你同一类型的女士了？ 是的，这位我应该认姐姐。这位我要尊称一声姐姐。 哎，凭什么你就认为人家的比你大呢？ 就是她的气场太足了。有时候咱们说小姐姐，这个小姐姐，这个小哥哥，不是说她一定比你大，而是说她长得漂亮， 而她很傻， 她帅，他又还比较年轻，估摸不出年岁来，你就 这位大妈，你不用再形容人家了。 说谁呢？霸气，这事儿干的。要说啊，小柱，你们家 进来一个入室抢劫男，你怎么办？ 给他轰出去。 人不拿点东西能走吗？ 给他打出去。 你打得过吗？ 找警察。 来得及吗？ 来得及。 他都进来了。 我给锁屋里啊，我跟坏蛋分子做斗争，保护我私有财产。 他两米二三的个儿， 那怎么了？ 不能这么说，你们家房矮哈。 哎， 我觉着我估摸你呢，保命要紧，肯定是有什么都交了。我还有一个手表，你还要不要？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我再也不敢了。 哎呀，哎， 现金您拿好，您慢走。 不是，您待着，我给您取去。 等他走了，小柱，嘿，报警。 什么呀？ 身高两米二三，体貌特征啊，我有点没看清楚，就看一大高个。我说当时我有点晕，不敢正眼看他。我不是害怕，你瞧您说的，我那是害怕吗？ 哦，必须得承认害怕呀。 我是不愿意跟犯罪分子做这种正面的这个挑衅， 对， 容易引起他的 无意的斗争。 哎，对了， 哎呀， 被我下了狠手，就万一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我觉得这不是自保的第一要素。 哎，等人家贼也偷光了，踏实走了，我这个词儿也来了，思路也清晰了。 你跟警察是这么说的吗？ 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哎，大丈夫能伸能屈，你们看我现在屈。我有时候还伸呢，哎，不是我小肚胆小， 不是说能折能弯吗？ 一个意思。 嗯，别分析我了。 等一下， 您心目当中这位女英雄怎么制斗这个入室盗窃这个小贼？ 这个刑满释放的男子， 哦，回归大姐呢？ 尾随单身女性， 哎， 打算入室抢劫， 这可不好。 他实施了抢劫，这个女子呢，立刻回应，怎么了？怎么了？你有什么困难吗？ 抢劫怎么了？ 不是，我问你，你看着我眼睛， 好， 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好， 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 可以帮助你。 是吗？ 对，是家里有急事吗？有什么个人方面的急事？ 能让我说吗？ 好，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这位， 我刚出来，我没有钱。 好，我了解你的状况了。 啊， 你说明你有问题，我可以。你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你，我会洗别的意思的，我知难而退的。 坐，慢慢的啊， 坐， 别紧张，我可以帮你。 嗯，你怎么帮？ 先说说家里的困难吧。 家里就是没有钱吃饭了。 哎嘿、哎、 啊！ 我这贼简直跑这女的跟前儿做笔录来了 啊！ 这位女侠客就是情真意切， 对，也是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而且呢是沉着冷静。稳住了男子的情绪，并且呢报了警，当晚将嫌疑人抓获了。街坊们大家都议论说，这个女侠客呀，女英雄啊，绝对不是凡人。 你看， 好，我们送她一首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 生在尘世中。 哎呦，你们俩 道义放两旁， 你们俩 一字摆成街， 连词儿都不会还张嘴唱。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难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女子与400名男网友约会买买买，悄悄退货，她骗得了13万。那么街坊们对这件事是怎么议论的呢？咱们听一下。你们这下回啊，其实这我特别提醒一下啊，周飞、小柱、老叶，见男网不见女网友啊。见男网友倒无所谓啊，都无所谓了、你们不会给他们花钱，这我绝对的相信。 嗯， 见女网友，特别是小柱啊、周飞， 我也不会给花钱的。 但凡人家长得比较楚楚可怜，你们可就别到处给人花钱买点什么小玩偶啊，哎，什么小可爱的雨伞呀、哎呀，这个有趣的文具呀、小包包啊。 首先说啊，我们这个没有那么多网友。有的网友即便是女性长得漂亮可爱的，我们也不会花钱。 不可能， 我没钱。 你钱虽然没有多少，但是充大个的时候是有的。 不是这个，就算啊，我给这网友花俩小钱能怎样啊？哎，我也穷不了，他也富不了的。 对的，花200-300不叫多吧，吃顿饭也就是200-300的事儿、 对对对， 没问题。 人家女孩说了，嗯，这个300块钱的这个雨伞真漂亮，雨天的话一起散步打这样的伞肯定会特别招人家注意， 好想跟你一起撑伞就走。 对，你看那个小柱，你看那个，你看没看过呀、 刚才周飞跟你说的啊，他要跟你撑伞走，你跟我说 张嘴跟我要300块钱的伞，我绝对不买。 你看小柱，你是不是生气了？管你要东西你不开心了？ 嘿，300块钱这才哪儿到哪儿，也穷不了我，也发不了他的，给他买。 周飞，你周飞，你 人没理你，人家没理你啊， 在吗？ 干嘛？ 在吗？ 啊，哎， 在吗？周飞， 碎嘴子啊，在。 有一个 T 恤衫， 嗯， 上面那图案呀、跟你们那个乐队特别联想。 是吗？联想啊？ 特别联想。我想买一件、然后穿出来跟你约会。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朴实的， 其实也不贵，200-300。你要不要一件咱们情侣衫、下回约会的时候 我穿给你看。 我已经连线了，我就不用了。 哦，那我下回穿给你看好吗？ 好吧。 他就是这样， 嗯， 跟你们这些男网友啊、约会，让你们给他买点小物件，200-300块钱，最后呢累积下来一共花了130,000啊。当然不是一个人花的，是你们400个男网友 啊， 比如什么周飞呀、老叶呀、小柱啊、大磊啊、什么葫芦啊，可着咱们一胡同、 哎呀，可着86大院毁啊。 这女的是不是你呀、你也别跑了。 我不是。 哎，别紧张别紧张 啊， 我是说这事儿怎么回事， 看看这邮寄地址是哪儿吧。 就是这样子，400名男网友给他买的东西累计130,000，然后他并不是真的用了这些东西，而把这些东西都退回去，然后再从中转款。 什么意思？怎么 得现金？ 得现金。哎，对，一共是130,000的现金拿到手里了。 哎呦， 我现在不明白的一点啊，就是他是不是在网上买的东西？ 是啊，在网上买的。 在网上买的东西谁付的钱呢？ 转账就可以了，或者亲密付啊。 哦， 这现在很容易了。 400、130,000，刨去20，一人也花不少钱呢。 其实每人骗300算良心了。 小花， 这不是 道德底线 吗？哎，我说错了啊！我是说，就是说，比起很多的骗子呢，这个骗的不算很高，但更容易 人多呀， 哎，不容易引起你们的警觉。 哎，它有隐蔽性。 对，300块钱真是一般男人不会纠结这300块钱的，对吧？ 对，其实你看啊，哎，小花，那个我今儿忘带钱，你借我10块钱， 可以啊？ 你说你明天会追着我要这十块钱吗？ 那当然不至于。但是搁不住你这个微信里面3000人，你每个都借。 小柱，你借我10块钱，我今天差点钱，明天给你。明天你会让我还你吗？ 小柱已经觉得你这个话里有端倪了。 对，所以说呢， 因为他也这么干过。反正啊，这种女子通常就是让你花完钱，然后把你的号一拉黑，把你电话拉入黑名单，这人就彻底消失。 你为300块钱也不至于去找 他，不会真说就300块钱报案去啊，或者怎么样的？ 那不够立案的那个钱数呢？ 但累计现在这个女的啊，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而且他还有那个相关的叫做关系店，就比如说我带小柱去这个化妆品店要东西，那么最后钱是我从这化妆品店里返过来的，只不过我给他点佣金，叫佣金吗？叫回扣吧。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明白了。 好家伙，防不胜防啊。 哎，你所以这件事就会引发一个我的思考，就是恋爱当中 哪儿找这么多的胡子八兔的男朋友呢？ 恋爱当中，就是说我看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说吧，

10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通惠河北路出城方向二环匝道桥上的施工已经结束，后车拥堵也正在恢复当中。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是受空中偏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本市气温最高32度左右，湿湿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炎热，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今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商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在 东 方，娱乐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我王大雷。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大金。你不是说了吗？没想好呢，你不要逼我逼这么紧。 那你该喝水也得喝水。 不是喝水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不能说光对我好就够了。 我明白，明天还是后天举行仪式。向你求婚还不行吗？ 我还得再琢磨琢磨呢。你这人是真心诚意吗？你也又爱游戏是吗？ 是不是真心你自己早就明白。那明天我求婚。 什么求婚啊，甭来这些虚的了，咱们上来就结婚。你定个日子吧。 定就定，我就怕婚礼当天你拥在我的怀抱里。 那就定了哼，你可不能够抛弃人家。结婚好日子当天， 没想到结婚的现场还有一个商场的开张。 哎呀，真热闹啊，真热闹，感觉真好啊，感觉真好啊。这是什么热血剧的 玩火场？旁边有运动会。 哎，有个小熊。 你说你们也是，在这个地方结婚还弄个运动会，你们就不能找个有顶子的屋子里，这非得露天搭棚？ 来宾们， 季节好。 今天是一对新人喜结连理的大喜日子。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一对新人，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新郎，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新郎的媳妇儿新娘。 这个说话有点土啊。 下面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和证婚人上台致辞。 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哎，招待不好，招待不好啊！几位多多担待。哎，您是新娘的？ 我是他的婶儿。 哦，婶儿，那您是？ 我是表叔。 啊哦，哎，我听您这口音好像哪儿的人？您这是？ 啊， 老家是什么地方？ 家就是那个黄土坡的。 哪里？ 黄土坡的。 哟，你也是黄土坡的？ 我也是黄土坡的。 我门外的。 你们两口子也叫什么黄土婆？我就是问你、啊，我说你也是黄土婆的？ 黄土婆的？ 人家不一定，两口子不一定是一个 村。你不要搅和，我是想说我也是黄土婆的。 你也是火腿肠？ 你是火腿肠？有这么跟新七这么说话的吗？管新七叫火腿肠，他是长得胖一点，圆圆乎乎的，穿件红上衣，也不能叫火腿肠啊。火腿肠上面有一个白色的铁卡子， 不光上面，下面也有一铁卡子。你拿我当什么了？我就想说， 这 咱们 还有点…… 行了，别说了，我想说那句话，咱们是老乡，我半天说不出来。你们是哪个村的？ 统一村， 卖方便面那村的。 那是得要个火腿肠， 不是那个村，人家特别爱吃方便面，那不就反正就那个村。 我就没听说过哪个村特别爱吃方便面。 你们别乐了，我也是统一村的。 哎呦 呦， 你也鬼姓？ 我姓胡， 胡腿肠。 你姓胡？ 他胡。 你先等会儿，你过来，你过来。他姓胡，你得给你三子的姐夫。 你们俩分什么也不能大点声说，没关系。 他爷爷的奶奶的祖先。 他奶奶的，真是他奶奶的。 我姓胡，你们俩也不能骂爷啊，这还长辈能骂爷？ 爷 爷。 来了， 怎么了？ 哎呀，暂停暂停， 打住了。 这不是比赛，有什么暂停？行了，先住住了。 音乐听，音乐听。 你们俩别捣乱，说什么事情？ 别结了，别结了。 什么就别结了？ 别牵着嘴先分开。 等会儿，等会儿。 保住了，保住了。 什么就把保住了？他们还给保住啊？ 别让他们拉上哨，然后还回来保住了。 不是，你们不许搅和婚礼啊！咱们这个是亲戚，是亲戚啊，但你们要搅和，我就给你们轰出去啊！ 哎。这个亲戚现在出了问题了，不是 大哥以后不走动， 不是，咱们是因为多年不走动，以后还看来得常走动了。 那你要这意思，你要是愿意亲戚，那咱们还是好亲戚啊，可以多走动。 你怎么不早说？ 我早知道你是谁呀、啊？ 你火腿肠，你不早说？ 我不想赔偿，我说了。 要这么一说，咱们这个亲戚关系，这两个孩子也是亲戚关系。 是。 他们俩这个亲戚关系，是不是？ 亲戚 不能结婚啊。 我 你是说他们要是那是那样的亲戚生了傻子， 你 不一定白分白傻， 你就别想我了。 那咱们论一论吧。 论吧，把祖母都拿出来。 这出好了没？ 出好了，出好了。一人啊和随了500块钱份子。 没让你算账呢。哎，这么一算， 他爷爷是你的舅舅。 我小一辈啊。 这谈的无所谓，大的小的 我有所谓。 关键是新郎和新娘，那么现在我宣布，新郎的爷爷和新娘的奶奶是表兄妹，那么新郎和新娘呢就出了五福了。那 所以咱们亲戚单列啊， 好，给他们送榜， 送榜， 把他们押上来， 继续婚礼。 那咱还坚持啊？ 谈了4-5年，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当天，得知两人啊是远房亲戚。这个事儿要发生在小柱你的身上，你作何感想呢？是惊喜还是惊讶还是惊吓？ 是惊呆。这两个人谈了5年恋爱了，才知道自己是亲属关系，这近亲怎么结婚呢？ 不过幸亏啊，经过验证才发现，双方已经出了五福了，虚惊一场啊！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再来一个， 还是爱吃火腿肠。 再来一根。 哎，这说你了， 说你了，你才叫来一根呢。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比、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 哪儿都挺好的。 嗯， 这舞厅吧，就是这音乐呀、啊，放着放着它就不好好放了。 这现在就是时尚潮流，我跟得上啊。就这个叉叉叉，都是人多了，年轻人来的，都哈哈哈。 日本跳的还真不错， 哎呦，那是你带的好 啊，那是经过这一阵的培训，你这是跳得越来越棒，关键跟我很协调。对， 这两天呢都是这个舞厅啊，这儿有活动，我又打听了，周二周四呢， 恰恰恰， 西边那儿恰恰恰去， 什么叫恰恰恰去？ 哎，他们换歌了，咱赶紧跳吧。 对，这慢歌， 这是华尔兹。 哎， 最美就是夕阳。 谁把华尔兹给谱上词儿了？ 不是，这个到点了，每天都放这歌都该解散了。 哎呀，行了行了，也累了，你今儿回去好好歇。 我们呼道一声晚安。 我跟你说啊，咱们出来说吧，里边这太难听了啊。要老这样就不能再来这儿了。 哎， 这环境不好。 没事。 过一阵儿啊，咱们有一个大赛，得抓紧时间练习。 哟，老李老钱，俩人说话呢，这么还没回家呢？ 啊， 你挺好的啊。 你这么晚出来干嘛来了？ 嗨，我不是刚跳舞散场吗？你们俩又是一组啊？ 你在哪儿跳的？ 老是一组，就是西边那个，西北边那个。 西北边那个，露天的。 嗨，这不是刚坐车回来吗？所以这么晚，你们俩还没回去呢？ 不是，我问你的话，你怎么回答不挨着？我问这是广场，你告诉你们俩还不回去呢？ 哎呀，其实俩人不然就谈的呗。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什么事儿？ 他们呀，就拿咱俩开心。得了，别说了。那你说，你找好那个舞厅，然后你告诉我地址，咱就那儿集合。 行行行行行。然后咱们多学一点什么汤格、伦巴、桑巴，是吧？ 拜拜。 哎，有人家带我媳妇上你家吃饭去啊。 哎。 刷刷刷。嘣嘣嘣。 怎么回事？这几点了怎么不来呀？那边都掐两回了。喂， 您所拨打电话正在通话。 这是跟谁聊呢？ 特别忙。 哎，怎么后半句没说完呢？哎，真是，再拨一下。 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刚才还通话，这么会儿就空号了。哎，这空号是不是？要是已停机，那是聊没了啊。再拨一遍。喂。 您所拨打电话不在服务区。 哎，这回不是，这不是空号还行，都打不通啊。 哎，老陈，干嘛的？ 等人呢。 急了吧？ 不急还行，这几点了？ 老拨电话，一会儿一个。那谁，老李没来。 可不是嘛。 哎呦， 这个有时间限制的。 俩人约好了，天天都见面，今儿不见面，心里就有点挠得慌，是吧？没他就跳不了舞哈。 哎，你这什么意思？ 不是，我就说你们俩要这样的话，不如啊， 怎么着？ 谈谈吧。 这怎么老欧多大岁数了，还欧个欧的？你这玩意儿一点都不像六十的。什么里边这是干嘛呢？这走队伍呢？这怎么？ 恰恰恰！ 走队伍还恰恰恰什么呀？你这不打了，我进去看看有没有剩人吧。 这个我是老同志啊， 哎， 您要是想拜孔子啊，这里没有。 我拜孔子干嘛？ 您要看看有没有圣人啊。 我说有没有剩下多余的人。 哦哦， 你这哎呀，你这什么耳朵？哎呦，这人还真不少。哎，行，有几个单儿啊。 得，咱一块儿跳吧，一块儿跳吧。 这今儿也不是组织什么。哎，那有一位单着呢。这位女士您好。 您好。 您看在舞厅您这一个人单着多没劲呢。 是啊，因为我刚来这个舞厅。 我请您跳支舞，您看可以吗？ 哦，您请我跳支舞。 对对对。 您不是我记得有舞伴吗？ 啊，对，但是他现在没话费了。 哦，这怎么的呢？就还账去了。 不是我，您没懂，就是我电话打不通，人也见不着。 您那舞伴我知道，我见了好几回了。 他没来呢，你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来这儿票也买了，是吧？ 但是您是有固定舞伴啊，您 没事，他今儿估计给固定住了，所以今天他来不了。他来不了没关系，这跳舞再说了，什么固定不固定，相对 也是也是 身外之物，是不是？ 得得得， 哎， 那咱们就 您既然爱跳，咱们来一回。 哎，好，燕川音乐已经响起来了。 哎，你看一舞多伴儿，真是。 哎。来，那什么，老曹换一段音乐好吗？ 换一个优雅的， 恰恰恰那段呢？ 好，来喽。 哎呦，你别说，您跳的可真好，您这年纪会跳恰恰舞的真不多了。 对，但是恰恰舞退嘿嘿嘿的也不多了啊。 我就说您那个年纪啊，这个腰肢非常灵活。 啊，我这腰肢还行。 我怎么形容您那个身板呢？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成语叫金蛇狂舞，您却有这个蛇劲儿。好，现在跳得非常好，您 好啊， 脚步啊，哎呀，好好好， 您会的还真不少， 您换新人了， 哎呀， 对对对， 太亲了，哎， 您今年多大了？ 非常有天赋，我48岁。 好，48。 哎呦，我看您真不像48的。 您觉得像？ 您像46的。 这2岁不在意了。 哎呦，2岁差得很多。 您今年？ 我今年68。 68 啊！ 哎呀，跳起舞来真的不像68了。 那我像多大呀？ 66。 好啊，让你们俩。让你们俩跳，你这个狐狸精！ 哎，老婆，大老婆， 你 别 干嘛？你干什么了？ 哎，管我干什么？ 明知道我们俩是舞伴，你跟这儿跳什么？ 我们跳舞怎么了？我们又没怎么着。 我没说你跳舞怎么的，爱跳不跳？ 放了他，我转头啊！ 哎呦，哎呦，嘿，你就看着是吧？听吧，哎呀呀，招摇，哎， 转着了，嘿，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俩脚打起来了？ 哎，哦，又被一老头。 哎呦， 您看我的吧！ 哎呦，俩还轱辘上了！哎呦，躲呀躲呀躲个躲个！哎呦，俩老太太轱辘过来了，快快快！哎呦呦，不垫不去了，不垫不去了！ 哎呀，压我脚，压我脚嘞！ 哎呦，老陈，你倒给劝劝！ 这轱那边去了，哎，那边去了， 这轱辘那么远，我哪劝得了啊？ 哎，轱辘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了！ 哎，撞船弹回来了！ 这门啊！ 68岁的宁波人李大爷是个退休的潇洒哥，平时喜欢去热闹地方跳跳舞健身。这不呢，最近开了一个舞厅，他经常啊去休闲一下，于是呢就跟这家舞厅的常客荣阿姨认识了，一来二去成了固定的舞伴。 这不那天晚上吗，荣阿姨有事没来舞厅，李大爷一人跳舞。嚯，看到了48岁的阿梅舞姿优美，李大爷想请她一块跳。阿梅知道这李大爷有固定的舞伴，有点犹豫，可有李大爷跟他解释完之后，他实在推脱不开，就答应下来了。 可这舞啊还没跳一半呢，这荣阿姨就进来了，看见李大爷跟阿梅，哎呦，俩人跳这好啊，荣阿姨是醋海生波呀，冲到阿梅面前一把抓住人头发了。舞场啊就改了战场了，这两位女士啊滚在地上厮打，好不容易被人拉开了，之后啊二位还被请到派出所了。 在民警的调解下，荣阿姨向阿梅进行了赔偿和道歉。 您再瞧那位李大爷， 大大大大李大大， 改秧歌了。 小猪大雷，作为资深的吃货， 嗯， 你们觉得有可能因为吃而耽误什么事儿吗？ 我觉得有可能。你比如说因为吃啊，我耽误睡觉， 大半夜的不睡觉吃夜宵， 还好吃啊， 紫薯的蛋卷， 紫薯的蛋卷。 紫薯的蛋卷，丑牛的煎饼。 我吃十二生肖点心。 这个吃东西呀，有些朋友啊，这个吃东西 讲究。对，像你吃粗纤维。 对， 吃粗纤维是粗纤维啊， 粗啊，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 对，因为他那个早上起来啊排不出去，所以必须得肠道蠕动。 我就吃粗纤维。 对，要多粗有多粗。 就是我觉得吃给你带来的这个麻烦，嗯，可能不仅说是影响了睡眠，还有呢就家里的这个不是很大的事故吧，就是火灾。 哎，小花，你是怎么把火灾归为家庭事故的？ 还不算大， 就是没着起来， 消防员叔叔还没过来呢，你们自己就灭了。一个 是我们这火灭了，是我们这人灭了。 就人把火灭了嘛。 嗯， 就是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不是你们俩在家干嘛来着？ 我们俩在家能干嘛呀？ 嗯，爸妈们，你们一定要原谅我们。我们俩制作好吃的黑椒牛排来着，没想到这牛排是引火之物，往锅里反正就后来溅出来，也不知道弄哪儿，然后那火星子然后哗啦哗啦哗啦就，但还引发过其他的 火灾 事故， 引发过其他的那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哈、啊。 不是，我们俩有什么不太光彩的事情？ 扰民。 这怎么叫不光彩啊？ 吃了香辣鸡脆骨扰民了。 嘿，小花，你这一说清楚了，香辣鸡脆骨怎么扰的民？ 大早上起来6点钟剁脆骨， 5点半炸的辣椒油，辣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咳嗽咔咔咔。 楼上老太太 那个防毒面具都戴上了，窗户拿胶条都封上了，案板都剁碎了。 谁脆骨这么结实的？ 俩人一边剁一边唱歌，我还无肉不欢了，无辣不乐了，什么？ 这什么广告词？ 哪歌里写的这词儿啊？ 惹的祸真的不少，你们俩 还能惹更大的祸吗？ 有时候你们发那个微博、微信朋友圈全是吃的。 哎，这个倒是正常，因为一般来讲晒美食，现在大家习惯。 哎呀，我最不爱看你的了，一发。一个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吃的女孩子，开心也吃， 这 是开心也吃，不开心也吃。 这谁？这不是我们俩的发的吧，小花？这是你自己说的吧？ 你可能哪儿转帖的，我不知道啊。 我连名字都转回来了，我也太拉乎点了。 小猪看小猪，看看到一个鸭肉粥，呵，不行了啊，哈喇子也下来了。 大爷也犯了事， 鸭肉也下来了，粥也下来了。 眼睛也迷瞪了，哎呀，忽然间好想吃烤鸭， 怎么办？ 不是，看见鸭肉都想吃烤鸭子。 小猪就这样， 怎么办呢？赶紧点上火，架上锅，倒上油，炸辣椒，剁鸡脆骨。 翻那个搜索，看看那个冰糖酱鸭怎么做。 等会儿他不想吃烤鸭 子。小猪就这么没溜，你知道吗？查这个冰糖酱鸭怎么做。 冰糖也能酱鸭。 去哪玩都是。啊，长沙的臭豆腐，糖油粑粑，太忙。虽然我不是个正宗的吃货，但是看见美食，我们还是会狼狈为奸。 偷人家，没钱买啊，偷人家，狼狈为奸。 词儿都用不好，我跟你说吧，你就不能说情不自禁，是吧？ 不是，你等会儿，我突然想明白一事，狼狈为奸这俩人干这事。 对啊，你们俩呀，我刚才不说你们俩吗？俩狼狈为奸。 小孩，这就没有你啊？ 嗯，没有，你算说对了这次。 什么就说对了？ 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网友在这个网上写了一个辞职信，跟你俩有一拼啊。辞职理由也，公司附近的外卖都吃腻了，所以辞了。 这叫什么理由啊？ 啊，公司周围的外卖吃腻了，这就辞职？ 可以点公司再远一点的外卖吗？ 是啊，你不是现在能送餐送餐 有那个 APP 呀、 啊？这甭管怎么说，这位就是因为吃腻了，所以才换工作。 对， 那还不是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吃上的原因换工作。 哎呦，幸亏那是吃腻了，不是活腻了。 哎呦， 但也人家胡同里的也说了，那我们家附近外卖我也吃腻了，我换个家行不行？那谁也说了， 谁啊？ 男朋友煮的菜都吃腻了，我能换个男朋友吗？ 那他批了吗？这个辞职信？ 哦，老总批没批哈？ 啊， 老总就是很贴心啊，告诉这些同志注意体重，另外呢也没有批，给他调到了这个公司的食堂。 嚯、哦，足吃足喝呀、啊！ 老板用自己单位的食堂留住了员工。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